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落户国博，将建立心理危机学生数据库。未取得教师资格，培训机构不能续聘进行学科培训。市教委发布通知，各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再增加。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18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启动仪式13号举行，今年新生的引航工程除了引导新生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塑造新生价值取向之外，还将强化辅导帮扶工作，为大学学习生活和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今天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今年的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将突出抓好思想引领、价值塑造、调整适应、社会实践、指导服务五个关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富来说，人大一直积极落实新生引航工程，从适应、融入、引领和发展四个阶段引航新生发展。 人民大学在这方面呢，我们进行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我们有一个工程叫精彩第一年，分成四个阶段，适应、融入、引领、发展，读史读经典，让他们回归到学术这种本位。 高校新生引航工程对新生教育工作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员、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讲师团成员孙晓丹说， 新生教育工作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导和这个纲领性的作用，另外就是它里边所包含的一些单元的活动内容，名家领读经典，然后让新生去读书，有助于帮助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养成求真学习啊、读书啊的习惯。 对于新生引航工程对广大高校新生起到的作用，清华大学电子信息大类的大一新生郭雨石表示，这项工程为身为理工科的他提供了更多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北京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城市，而且又借着这个新生引航的契机，所以我肯定会获得更大的一个学习的空间。我作为一个理科生的话，这个工程就会从政治、历史这些人文的角度给我提供一些发展的资源。 据了解，今年高校新生引航工程将开展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全覆盖筛查，建立心理危机学生数据库，帮助新生解决思想困惑以及各种心理问题。引航工程将按照一人一策的要求建立新生档案，推进学业辅导工作。 为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确保年底前完成整改任务，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严格掌控教师资格条件，经过教师资格考试未能取得教师资格的培训机构不得继续聘任其从事学科类培训工作。通知强调，要严格掌握教师资格条件，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类培训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的学科类教师应于今年下半年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经过教师资格考试未能取得教师资格的培训机构不得继续聘用其从事学科类的培训工作。除了足球、冰雪项目之外，各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再增加。市教委日前向高校做出了2018年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调整有关事项的说明。市教委的通知指出，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校调整的项目不得超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和全国学生运动会项目范围，除个别承担有国家队建设任务的学校外，承担柔道、棋牌、攀岩、摔跤等四个项目建设的学校将在2019年停止该四个项目的招生，鼓励其向足球等校园开展较为普及的项目调整。 北方工业大学与石景山区日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推动大学的科技、人才、智力优势与石景山区的资源、产业优势有机结合。目前双方已经共同确定了13个具体合作项目，比如进行智库合作共建，在北方工业大学设立石景山发展研究中心，围绕石景山区高端绿色发展，在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文化教育、社会事业、智能交通等领域开展23个课题研究，深化北方工业大学附属学校合作共建，共享高校硬件设施，依托高校雄厚师资力量，加强和拓宽附属学校教师培训等。位于北三环安华桥西北角的中国科技馆老馆寄存了不少北京80后90后们的童年记忆，在历经四年的改造建设后，科技馆老馆变身成为北京科学中心，将在明天开幕的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当中重新对市民开放。据了解，嘉年华活动期间到科学中心参观实行免费不免票，市民可以登录中心官网注册并且实名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凭借身份证或二维码入场参观。每年9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今年的这一天也就是9月15号，本市将会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今年市民防空警报的信号有三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发放，从9月15号10点至10点23分，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根据通告要求，北京市民民防局提醒广大市民，市民防空警报期间，市民应该注意辨别防空警报信号，除参加疏散掩蔽演练的部分社区居民和在校学生之外，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和您共同关注的就是美国名校竞争激烈，如何让社区大学成为最佳的跳板。那么对于美国的社区大学您有了解多少呢？如果您想做申请，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每年这个时期都是申请美国大学的关键时间段，需要结合自身需求与学校申请标准筛选学校。随着社区大学和美国学制的知识在国内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内学生选择到美国社区大学就读。对于想进入美国名校成绩又不达标的学生来说，社区大学是一个优越的跳板。社区大学如何申请？美国社区大学的转学途径有哪些？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是张征。今天和您关注的话题呢就是美国名校竞争激烈，如何让社区大学成为最佳跳板。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原经领航的总裁美国留学专家王元海老师。王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北京城市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其实呢现在对于美国名列前茅的那些优秀的大学呢，大家都是不惜一切的努力慕名而求的，但是现在呢竞争确实是越来越激烈了啊。想要在这样的千军万马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既费精力，而且这个过路费我们说应该也不低。 没错。 对吧，所以呢我们说找一条这个相对来讲有点曲折，但是呢，又容易而且还便宜的 这样的这个道路应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美国社区大学。这一说到这个美国社区大学吧，他老觉得和这个高等教育啊离得挺老远的，是吧？ 是， 好像他就不是一个正经的这个大学。 对， 这事儿呢，王老师先给大家，咱们先普及一下，这社区大学它究竟是一什么样的概念？ 社区大学呢，一般来讲呢，是美国一个比较独特的教学方式。 嗯。 这个社区大学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说它学制比较短，教学的目的呢也比较明确啊，学制比较短，社区大学都是两年的，两年之后给你一个副学士的学位。那么这个目的呢，学生的出路呢，第一是转学，第二是就业，适应美国学生的啊，学费比较便宜。 他这个大学您这么一说就感觉有点，就是像咱们国内的这个职业院校，你比如职高啊，或者是就是现在再高一点叫高职，是培养专门这个叫什么呀，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的这个地方，但并不要求你有多高的这个研究啊，或者是这个学术的这个能力，是不是这么理解？ 这么理解呢，不是很全面。实际上社区大学呢，它跟中国的，比如说职高，或者是包括大专，还都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呢，它确实是一个学位啊，叫副学士学位。然后呢，它也确实有一部分，这个培养当地的美国的孩子呢，它是出于就业的目的，因为它是服务社区的，学费比较便宜。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是为四年制的大学做转学用的啊。所以这个社区大学这种教育方式呢，在中国没有完完全全一样的这种教育方式，所以呢，它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这种大专啊。不，它而且它的教育目的也不是，就是完完全全冲着职业教育去培养的， 就跟咱们那个职高啊、高职啊、大专啊，你还不能 还不一样，对，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而且这个社区大学据说在美国，挺受美国当地学生欢迎的哈。 没错， 反正我们知道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就是先读的社区大学， 对， 是吧？ 对，这个他也是学费比较低，比较经济实惠。因为美国的本科教育前两年呢，也是基础知识的教育，通识教育，它叫通识教育，所以社区大学也满足他前两年的教学要求。 上这个社区大学有什么样的优势？因为刚才反正我说了一个是便宜，对吧？再有一个申请的门槛是不是比较低？ 社区大学的申请门槛呢一般是比较低的，对，这个它也有很多灵活的政策，比如说你的语言啊，如果临时达不到，因为我们是国际学生，过去的话必须要英语要过关，如果你达不到呢，他可能会给你配一些语言课呀，所以也允许你去到那边去读，对你的学习成绩呢要求也不是很高，对你学习成绩要求也不是很高。 好，那么我们呢提前呢采访了两位同学，但是呢这个因为两位同学呢想是隐去自己的这个姓名，所以呢我们这个就不透露具体是哪两位同学了，但是这两位同学呢这个分别是读过社区大学，还有目前为止正在美国社区大学就读的啊。对于他们来讲，为什么当初会选择社区大学？我们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出国的打算的，然后一直在国内准备高考，但是后来就是国内高考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好，分数出来后才开始准备出国，但这个时候就准备的时间太短，因为申请一个大学起码大概要半年的时间吧，准备备考还有托福，但社区大学它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张高中成绩单和语言成绩达标呢，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大学开始学习，而且就是说社区大学它会比较容易转学，像我的话花两年的时间读社区大学，然后再花两年在正规的学校，就不用像我有的同学一样高考后花一年的时间准备留学或者去读预科，这样子的话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选择社区大学，一个是它学费便宜，像它一个学分要比综合性大学少大概

高中阶段他应该是学习还可以的学生。那么第二一个学生呢，你看他说他应该是。 他是职高毕业。 职高毕业的。 对。 所以呢，对于他来讲呢，其实第二个学生更需要人辅导他，慢慢有一个过渡期。对第一个学生来讲，他可能就不太需要这种服务了。所以这里边呢，他说的是一些比较，他们反映的就是实际，因为人家读过嘛。那么实际的情况呢，也确实是这些学校的教育呢，因为他们觉得你中学生上来的话，需要的是基础教育，需要的是通识教育。那我们社区大学是帮助你进行过渡，尤其是帮助那些将来想转学的学生进行过渡的。他会考虑到你进来的学生可能程度稍微有一些不是特别理想，他会有这些东西来设置起来的。 是，但是在从这个师资上面来讲的话，不是说社区大学就得不到这种好的师资的资源。 对，这个呢，师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一般社区大学呢，因为他讲的东西呢不是，首先他不是研究型的大学，是吧？所以他就是授课。那他授课的话呢，他其实并不是需要。你像我说的这个，像刚才那学生说的斯坦福的金融博士，实际上他并不是需要的。但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呢，一般这个有些人呢，他虽然是斯坦福的金融博士，但是他喜欢上课，他喜欢通过教授知识他来实现自我，他就喜欢，他享受这个过程， 对， 所以他呢就有可能会过来这个授课来，是有这种可能的。 那这样对学生来讲是件好事。 对，学生就很幸运了。 对， 他们就很幸运了。 所以呢，听到这两位同学的这个介绍啊，自信心上面能够得到提升，另外呢，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好的师资的资源。但是我们在选择美国社区大学的时候，刚才呢，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适合。 对， 适合的同学，实际上呢，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两位同学就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了， 对 对, 对, 对 吧？要不然就是准备出国特别仓促的，或者要么就是学习底子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我们能够有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跳板， 是、 对吧？那王老师再分析分析，你比如说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学生他是适合的，而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学生。其实是并不适合的并不是社区大学适合所有的学生。 是的，这个主持人你说的很对。实际上还有一类呢，我在这几年辅导学生的过程中，因为我这边的辅导的好学生辅导的比较多，就是学霸以及学生比较多。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啊家长过来咨询这些，因为社区大学申请的相对上比较简单，门槛也比较低。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两类学生是比较典型的在我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留学规划里，我也遇见过已经上了大学，上了，比如说在国内上了大学，甚至是在国外上了大学，他上了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他的成绩不好的学生，因为这里边在高中的时候正好是十七八岁啊，这个阶段，那么可能有些孩子，特别是一些男孩子，当然我没有性别上的这个不同啊， 对， 但是就是我遇见的几个学生都是这样，他们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学习上呢受了影响，在高中的阶段，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成绩不是太好，那么申请的学校呢，可能并不是很好的大学，但是即使在那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没有抓紧好时间，最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成绩不理想。那么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他这个就是沉迷于游戏啊，那么最后呢这个也没有把游戏当做他的职业， 他 还没成玩家。 你要打个游戏他拿块亚运会金牌 也可以， 对吧？ 也算那什么，但是最后怎么办，他就拿来了，回来说，哎呦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挂科挂得一塌糊涂，一学期上六门课，这个三门不及格，还有一门是六十多一点。我说哟，那你这成绩你将来怎么办啊？这要在美国是要被退学的。 对， 他回来怎么办？那他申请转学，甚至在自己学校读不下去了，申请转学也不好转。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说你这样吧，你要是 因为你前面显然没学好嘛， 嗯， 大一大二你的课程老挂科， 就是 你 基础没扎实， 基础没扎实，没扎实，那怎么办？那你现在看起来你可能学习还是有问题的， 嗯， 那你这样考虑不考虑这样的项目？社区大学是一条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嗯， 它也可以考虑， 嗯嗯， 就等于给孩子重新有这么一个机会， 嗯 啊。 重新回个炉等于是。 重新回个炉。 对吧， 哎，那个时候他的年纪你长了两岁了， 嗯， 他可能心智就更成熟一些了。 对。 哎， 嗯， 也有这样的学生。 是。 那也有这样的学生。 嗯，哪类的学生您觉得不太适合？ 不适合的，嗯，你比如说这个钱呢，这个对自己来讲我一年省个十万二十万，这个对我来讲无所谓，也不是很关心， 嗯， 也很关心的。然后呢，我这个一步呢就可以迈到比较好的大学去，对吧？ 嗯， 你比如申请到前三十、前五十的大学， 嗯， 像这样的学生你就可以不考虑。 但是我觉得就是申请前三十、前五十的学生，我想他多半应该不会考虑社区大学的。 他应该不 考虑的。但是您比如说他申请不到前三十、前五十的， 嗯 啊，就是像这些个学生，有必要吗？去选择这个社区大学？ 嗯，社区大学呢，在这个就是他必定要有一次转学， 嗯， 因为他只有两年，他没有第三年， 嗯， 啊，他必定要面临一次转学。如果你嫌比较麻烦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必要，你就可以直接进，四年制大学。 四年制大学， 哎，因为四年制大学的话，嗯，你学一年、学两年之后再转，从 A 学校转到 B 学校去， 嗯， 也没有问题。 嗯， 那美国这个转学很容易。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申请四年制的， 嗯， 那咱们就申请四年的， 除 非是你这个水平或者说是一是达不到， 嗯， 或者是自己我真的是想有一个过渡， 嗯，这里边呢，如错这个大概其实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呢，社区大学呢，有一点好处，社区大学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呢，就是它有所谓的这个转学保证， 嗯。 那如果是你一般是本州的社区大学升入本州的学校， 嗯， 它一般有这种保证，特别是你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 UCLA， 嗯 ，UC 伯克利， 就是加州系的， 加州系的， 对， 哎，它的公立大学系统，就是基本上是独占鳌头，它不但这个整个系统的名校多，而且呢它集中，它不是一所，对吧？ 对， 最起码它就有这两所，这是世界级的顶级大学， 嗯， 像这两类学校呢它没有转学的保证，但是呢它对本州的学生，它在转学的时候它是优先考虑本州的学生的。 嗯，那我们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加州系的这些个社区大学， 嗯， 它转入加州系的那些个四年制的那些个大学当中，每年都是有名额的， 有名额的， 就是说你必须得从我这社区大学每年要招多少学生？ 是的， 啊， 是这样的。 那如果要是这样说来的话， 嗯， 实际上你走这条路比你直接去申请那些学校， 嗯， 要容易得多。 走这条路要容易得多。是第二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刚才我说了，你从 A 四年制大学转到 B 四年制大学， 嗯， 如果这个 B 四年制大学本身是加大的公立大学系统的， 嗯， 加大公立大学的系统从外州的四年制大学转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 他留给外州的名额很少，因为他是加州的公立大学， 对， 他有义务教育本州的学生， 嗯， 哎，那所以你本州的这些社区大学呢就占一些便宜， 嗯，当然咱们说的是加州系的啊， 对， 因为这也是中国的学生选择最多的一个地方， 嗯， 那美国其他地方的这个社区大学呢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相反，基本上本州的社区， 嗯， 本州的这个大学呢，接受本州的社区大学的转学生，他是这个比较容易的。 嗯，所以这就涉及到你怎么去选择这个社区大学了。 对， 这社区大学，您觉得怎么选？ 嗯，我觉得社区大学呢，像这个转学的目的学校。啊，因为对于我们国际学生来讲，不存在社区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在那工作啊，这条路基本上我们是不走的。 嗯， 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的中国学生呢，考虑问题呢，可能就考虑你有没有这种转学的这种保证。但是同时呢，你进了这个社区大学呢，你该学什么课，跟你要定的专业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啊。 嗯， 这个，也不是说自然而然就转过去的，你要满足他转学的一些条件。 嗯， 哎， 您刚才说这个转学的保证，那是不是也会 存在着风险，是不是有可能转不了？ 嗯， 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有些学校它是一般它都会设一些门槛，比如说学习成绩， 嗯， 哎，比如说学习成绩，比如说你的课程的选择啊，你比如说啊，我将来想学商科，那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些要求你修的课程，比如说你必须修经济， 嗯， 你必须修这个统计啊，你要，而且呢你要学某个社区大学的哪几门课，从这几门课里你挑啊，你其他的课程你要学就不符合我的转学的规定， 嗯， 它是有这种要求的， 嗯， 所以一般社区大学呢，它专门它有一个辅导员，这个辅导员就是说，哎，你将来想去哪里，你去哪里的话，你应该怎么选课，他也是给你规划的， 嗯，而像这个入学之后会不会有这种转学的协议，会有吗？ 这个、 就给你做保障的这种协议，他会跟你签吗？ 一般来讲呢，他是社区大学和这个四年制大学之间，他有这种协议。 嗯， 哎，然后你这个协议呢，一般他是不给你签，他录的就是录我， 嗯， 录我这个，你到我社区大学来，我录取你， 嗯， 一般是有这个协议。 嗯，那录谁不录谁，就是说你转到这个，四年制大学， 嗯。 选谁不选谁， 嗯， 他的唯一的评价标准，那就是你在社区大学这两年的学习的成绩是吗？ 对，基本上是主要是看你的两年的学习成绩， 嗯， 哎，当然你不能犯出现纪律性的问题了， 嗯， 对吧，啊，这是肯定的， 嗯， 哎，基本是考虑的学习成绩， 嗯，所以呢就是说你学习成绩好，另外呢， 嗯， 当然如果你有更多可以锦上添花的这事儿，那就更好了， 嗯，也更好，对对对， 是吧？ 对， 那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申请的时候，在转学之前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得要做申请？ 对，也要填一些表啊，提交一些材料。 嗯，就是说我有可能这个社区大学未来对的是几所大学，还是说一所社区大学只对一所大学？ 一所社区大学可以对多所大学。 嗯， 哎，然后呢？然后你也转到其他州的大学也可以转， 嗯， 啊，也可以转。 那就是实际上未来就是你两年之后，是不是也有点像你填志愿一样？ 对，有一点你可以选择， 是吧？我选择你这个学校， 嗯， 那当然人家也会去选你。 是的， 啊，你符不符合我的条件？ 是是是， 啊，做一个这种双向的选择。 对， 当然了，这个申请这个社区大学在转学当中也确实是有风险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有可能就转不了。 转不了，是的。 咱退一万步讲，万一要转不了怎么办呢？ 转不了呢， 嗯， 那就面临着一个呢，就是回来，嗯，要不就是你转到其他学校去。 转到其他的，您说是四年制学校，还是说转到其他社区大学？咱们再学一，再学一遍。 对，就也有这种可能。那， 哦， 或者说呢，你就再重修一下，也有说，因为它门槛比较低嘛， 嗯， 语言一直过不了的， 嗯， 也有这样的， 嗯， 啊，也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语言您要是真过不了的话，我真的就建议您就别出去了， 是 这意思吧？ 没错， 对吧，啊， 生活都有困难。 对呀，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小童啊，加州社区大学怎么样？这要求高不高啊？听说有2+2这个方法可以转到四年制的本科，转学申请到这个前50的大学，成绩要求要达到什么？成功率高不高？这一串的这个问题啊。 嗯， 当然咱们说了，这个加州的社区大学肯定是中国学生，这算不算美国地区算是首选的这个区域了？ 中国学生非常喜欢加州的学校， 是吧？ 因为华人多，另外那边气候也好， 对，而且西海岸离咱们国家还近，对吧？ 离咱们国家近， 对， 是 啊。就是有这个。申请美国前50的大学，一般的成绩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嗯，他是说转学吗？ 对，转学就是说我在美国社区大学， 嗯， 我学成绩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 我能够上？嗯， 一般呢，就是说比较优秀的成绩是 3.5， 一般转学呢， 嗯， 是你要达到3.0啊， 嗯， 就可以了。大概其呢是，这个。75分80分的样子吧，啊，平均啊，这个大概其实这样一个水平啊， 嗯， 那么你转的就应该没问题。 嗯， 有些学校如果这个四年制的大学呢不是顶级的学校，那么它要求呢还要低一些啊，一般到比如说到2.5啊，这个平均分70分呢， 嗯， 啊也应该问题不大， 嗯， 啊应该问题不大。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